攻读耶利米亚先知书第十八章。上主有话传给耶利米亚说，起来，下到陶公家里去，在那里我要让你听到我的话。我便下到陶公家里，见他正在轮盘上工作，陶公用泥做的器皿，若在他手中坏了，他便再做。我另做成一个器皿，全随陶公的意思去做。于是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以色列家，我岂不能像着陶公一样对待你们？上主的断语，以色列家，看，你们在我手中就像泥土在陶公手中一样。我一时可对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决意要拔除、要毁坏、要消灭，但是我要打击的民族若离弃自己的邪恶，我也反悔，不再给他降原定的灾祸。或者我一时想对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决意要建设、要栽培，但若他行我不喜欢的事，不听从我的声音，我也要反悔，不再给他所许过的恩惠。现在，你可告诉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，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已给你们安排了灾祸，定了惩罚你们的计划，希望你们每人离弃自己的邪道，改善自己的途径和作为。他们反倒答说，已没有希望了，因为我们愿随从自己的计谋，各按自己顽固的恶意行事。为此上主这样说，你们可到各民族去询问，有谁听到了像这样的事？以色列处女做出了极可憎的事，黎巴嫩山巅的岩石岂能驱少积雪？从山间涌流的冰泉岂能和解？但我的人民却忘掉了我，像虚无献香，划出了自己的正道，离开旧日的行径，而走上了小道，不平坦的路，使自己的地狱变为惊愕的原因，取笑的目标。凡经过这地方的人，莫不惊异摇手。我必像一阵东风，在敌人面前将他们吹散。在他们灭亡之日，我必使他们只见我背，不见我面。他们说，来，我们合谋陷害耶利米亚，因为没有司祭，法律不会因此废止；没有智者，计谋不会因此缺乏；没有先知，神谕不会因此断绝。来，我们用舌头抨击他，不注意他的一切劝告。上主，愿你俯听我，请听我敌人的声明。难道该以怨报德吗？他们竟掘下陷阱来陷害我的性命。望你记忆，我曾站在你面前为他们求情，替他们挽回你的圣怒。为此，你应使他们的子孙遭受饥荒，任人屠杀，使他们的妇女丧子居寡，使他们的男人死于瘟疫，使他们的青年在战场上死于刀下。当你引匪队突击他们时，愿从他们的屋里可听到哭声，因为他们掘了陷阱捕捉我，在我脚下设下罗网。至于你，上主，你知道他们对我的一切计划是要杀害我，请你不要宽恕他们的过恶，不要由你面前抹去他们的罪过，不使他们扑倒在你面前，在你发怒时，求你报复他们。